阅读加我一个。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电影《萨利机长》当中的一段人声插曲。这部影片根据2009年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航班机长切斯利·萨利·萨伦伯格的真实英雄事迹改编，讲述了萨利机长在发动机失效的情况下成功迫降，拯救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原声带也由他亲自制作。下面的这个片段是电影的最后，在模拟舱里面一声声的警告声当中响起的音乐。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萨利机长终于可以回家了。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Sing me your song, I'll follow line. Draw me near, let me hear the things you've treasured. Patient as falling snow, standing inside the questions, never guessing about what truths our souls are measured. Each of us rising from worlds. Within your trials, I see my own. Still, there are journeys that are yours alone. You were born for the storm you have to weather. True as a winter wind, you face the moon. Bravely, you and I, we're on our own and yet together, walking a path we can't define. 这个世界由形形色色的劳动者组成，他们辛勤工作，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大荧幕上，我们也时常能够见到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比如日本电影《入殓师》，讲述的就是一位偶然从大提琴手进入入殓师行业的新人的成长历程。电影原声由久石让创作，下面这段音乐是小林第一次感受到入殓师这份职业的重量的时候。一脸漠然的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终于不禁动容，跪在他面前失声痛哭。入殓师是一份很少见的职业，日本有很多类似的描述形形色色平凡劳动者的电影，比如说下面的这部名字很有趣的电影叫做《哪儿啊哪儿啊神聚村》，根据三浦子苑的同名原作改编，讲述了浮躁的都市青年平野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伐木工的故事。这部电影是一部励志喜剧，为我们讲述了新手入行被踩、菜鸟出飞的故事，看似千篇一律，但实际上呢，总是有新意的。下面这首歌曲就是电影的主题曲《快乐的伐木工》。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日林8177-7600。 在我们华语电影当中，也不乏歌颂平凡劳动者的电影，比如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讲述的不就是我们的同行电台 DJ 的故事吗？这部影片改编自张嘉佳的同名小说，讲述了 DJ 陈默和一群朋友的都市情感故事。哎，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那就是我们电台主播的工作呀，跟电影里面讲述的生活是不完全一样的。实习生是不可能抢主持人话筒骂听众的，这个你一定要记住。电影当中，邓超献唱了插曲《电台情歌》，翻唱自莫文蔚的同名歌曲，别有一番风味。 谁能可讲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把对方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在最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在最 说起邓超啊，他还真是演了不少工种的劳动者的形象，比如说电影《烈日灼心》当中，他扮演了一个背负巨大秘密的警察。电影讲述的是三个身份各异的结拜兄弟共同抚养一个孤女，在巧合之下牵出了一桩陈年大案的故事。邓超在影片当中的形象脆弱敏感，最后还被注射死刑，但是同时这个复杂的形象也给他带来了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认可。电影最后是邓超和童星小臭臭合唱的这首《小尾巴之歌》。 三个星星爸爸点亮着夜空啊，在那松林树下舞蹈啊，满天星斗眨呀眨呀，小尾巴哪儿去了，快回家。 还有一个太阳爸爸照耀着世间啊，黑夜消失不见，彩虹挂着微笑啊， 鱼儿游啊游啊，秋冬到春夏，鱼排水中荡漾，幸福的家。 形象是我们在华语电影当中经常见到的职业，成龙的警察故事以及香港众多的警匪片当中都有对这个形象的刻画。但是我们也会在华语电影当中发现一些比较小众的职业，让我们产生哦，原来他们的工作是这样的呀。在张一白导演的《夜上海》当中，赵薇扮演了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在偶然的机会下与来上海的日本造型师水岛直树相遇，并且一起度过了一个奇异浪漫的夜晚。电影的片尾曲《花火》是一首日语英语双语对唱的歌曲，像是电影剧情一样充满了碰撞感。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I can see it in your smile, I wonder if it's real or if it's not, you could show me once in a while.

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对空气质量有一定影响，大家在户外活动应该尽量避免运动量过大。白天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 2009年金球奖的最佳男主角是米基洛克，他在电影《摔角王》当中扮演了一位叱咤一时的职业摔角手，从辉煌到失败的故事。拳击摔角故事啊，在欧美电影当中并不算新颖，但是这部影片对于电子音乐的运用，使得影片充满了新鲜的活力，把一个落魄的摔角手悲凉的生活和奋斗的故事表现得真切动人。我甚至觉得这个壮士暮年的故事就是在描述演员米基洛克本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影片插曲《镜子》。 turn to stone. Place your lips on my velvet throne. Do something to release my soul. Release my soul. 接下来要跟你介绍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老电影，叫做《日瓦戈医生》。这部电影上映于1965年，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诗人帕斯吉尔纳克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远赴战场担任军医的日瓦戈认识了裁缝漂亮的女儿娜拉，两人坠入爱河时却被战争分离的故事。受限于篇幅，本片呢未能表现出原著详实的面貌，但是已然捕捉到了故事的宗旨和气质。影片的插曲《娜拉之歌》也是流传至今的经典。 去哪玩？ 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带上它。 谁？ 美摄 APP 啊，拍摄不限时长，高清黑科技，还自带美颜效果，10000万人都在用。 视频大片交给你， 美摄 APP 升级你的视频体验，美丽的美，摄影的摄，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像《娜拉之歌》一样，电影当中用钢琴曲做原声背景音乐的情况太多见了。1993年美国电影《土拨鼠之日》讲述了气象播报员菲尔执行任务偶遇暴风雪后停留在前一天，始终无法再向前进一步，开始了他重复人生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喜剧片，从荒谬的开始逐渐发展到温馨感人的结局，主题具有发人深省的教育意义。下面这段电影插曲改编自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下面要介绍的这首插曲也和钢琴曲有关。1999年日本电影《铁道员》是一部描写铁路车站站长的故事片，主人公佐藤乙松是日本北海道地方支线黄武车站的站长，他每天独自负责检票、指挥列车进站、出站，还有清扫车站以及其他琐碎的工作。影片由高仓健主演，插曲由坂本龙一创作，大贯妙子演唱。 人なら 最后一首歌呢，来自电影《义务》，又被翻译成《追梦者》，讲的是都柏林的一个乐队从无到有的经历。电影片名直译过来是义务的意思，也是片中那个乐队的名字。这是因为啊，他们的目标是把灵魂音乐带到爱尔兰，带到都柏林，他们觉得传播歌曲就是他们的义务。有趣的是，1999年电影成功之后，影片当中的几位演员真的组成了一个叫义务的乐队，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巡演。下面这首就是影片的插曲，感谢你。借着这首歌，我也要跟你说一声感谢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